亦都供养咁多个诸佛菩萨，恒海入转啊，唔系佢就边个又系佛刹，即微尘数咁多个劫数啊，而且就冇间断啊，所谓相续不断，咁啊嚟到咧行呢个供养啊，年年之间咧都唔会啊有间断，咁啊说明咧。供养的物品是很多，供养的数量亦都很广大，而我们多供养的时间亦都很长，功德呢就不可谓不大了，亦都可以说呢，除了个有神通的大菩萨之外，我们普通人都没法子做得到这么大的供养。向下就正式一个较量啊！咁啊，若复有一个人啊，佢问此善王，一经于语啊，所有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离他陀分亦不及一。咁啊，上文咧就系、是、按定啲较量本，咁啊，我就指一同个比量咧，就系、是、有一个人啊。佢发心咧，以呢个七宝嚟到布施，咁啊咁多嘅七宝布施系好多众生，包括诸佛菩萨，而供养呢个时间亦都系咧数唔出咁多个数数，咁啊说明咧佢发心布施系好大，布施嘅物品亦都好大，布施嘅对象亦都好多，布施嘅时间亦都好长。只是这样啊，但是比之啊，如果问此十大愿王的功德啊，都冇得嘴啊。咁印度话叫做优波离沙陀，中国话咧就叫做毗卢尘啦。佢话若果有一个人，佢单系问此嘅十大愿王，只系问啊，即系耳根咯，听闻。咁啊，呢个十大愿王，或者咧系完全，或者咧唔得完全，只系一四句咒，即系由头到尾任何嘅四句，或者一首偈，我下边有好多偈颂嘅，啊七个字一句，咁啊四句咧就为一首，咁啊不管佢受持听闻系全部十大愿王。或者乃至都只是受持一句句咒咁少啫，但系佢所得嘅功德啊，比之上来以无量七宝兼无量智供养无量诸佛，布施无量众生所得嘅功德啊，系叫做百分十不及一啊！咁啊，点样叫做百分不及一呢？就系将天文史嘅十大愿王嘅功德就分成一百分。咁啊，但系布施众生啊，所获嘅功德呢，就系属于咧系全分。咁啊，现在我哋将佢。比较一下，咁啊，虽然咧，我哋供养布施十方诸佛菩萨，以供众生啊，如果比起呢个民间嘅功德啦，咁啊，百分之中不及一分啊，咁啊就说明咧，呢个民间嘅功德咧系好大。咁啊，千分之一就系将供养佛、布施同埋种种嘅珍宝去结缘，个功德咧系全分，不如咧民主愿王嘅功德就系千分中之一份，或者咧系万分中之一份，或者咧系千万分中乃至极微尘数啊。之一份， 嗱，咁啊，我哋真係民主嘅義王，所得嘅功德都尚且如此啊！咁啊，何況我哋如實修行咧，其功德咧就更加大啦。嗱，咁啊，我哋如果讀過《金剛經》嘅人，大家都知道啊。咁啊，《金剛經》裏邊開章都有咁樣嘅意思。佢話：假使有人啊，就是讀誦《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佢話自知人等嗰個善根咧，都唔係為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誦善根啊，已經係依無量千萬佛所誦之善根啊。佢話文殊相句，一念之間啊，生呢個清淨信啊，佢個功德都無量啊。咁啊，所以文經咧就係屬於呢個波羅。咁啊，但係點解文經啊有咁大嘅功德咧？咁啊，呢方面咧就最緊要咧，就講我哋呢個心啊，就係我哋呢一念心，如果咧係清淨信，所謂清淨信咧，佢信得咧清淨，佢冇懷疑。但係我哋家一般人信佛咧，佢哋有好多懷疑嘅喎。咁啊，唔知信係唔係真正係實質嘅咧？或者呢啲道理啊，係唔係真嘅咧？啊，咁啊，我哋就是讀誦，係唔係真正有咁大功德咧？咁而佢呢個心咧，佢有所懷疑啊。咁啊，佢有所懷疑啊，咁就變成咧就仗住佢自己啦。嗱，咁啊，所以佛法裏邊有個名詞啊，就叫做所知相，或者咧佢自己所知係好多，但係佢唔能夠太徹了解啊。等於話佢呢個我執仲響住，咁就變成咧仗住自己唔得靈通。咁如果一個真正信心嘅人，所謂叫做清淨信啊，叫做不壞信啊，亦都明白叫做知事信啊。咁我哋一信咧就永信，我哋永遠都係咁樣信。咁所以在呢方面咧，就反為咧嗰啲老太太啊，咁啊因為佢或者冇受過咩教育，咁啊佢信佛啦。他真的信得很透徹的，他沒有什麼意見的本身，總之信他就信到底，他沒有什麼懷疑，亦都沒有那麼多的分別、啊、那你跟他說你叫他誦經，那他就真的誦經了，他是一點懷疑都沒有的、啊、你叫他念觀音菩薩，他就老老實實念觀音菩薩，他就沒有什麼懷疑。那反而這種人呢都更容易你生死，容易咧得到啊呢、這個好嘅境界，唯有嗰啲咧，你話佢好懂，佢又懂唔夠，又唔懂得幾多啊？你話佢完全唔懂咧，啊佢又懂啲，咁你同佢講咧，佢又聽啲，但係嗰啲問題咧，對你同佢講嘅咧，叫做十倍，咁啊呢種咧就叫做所知相啊，等於話佢呢個信心咧未必肯切。他這個信心呢未必是堅固，而且很多理論呢完全在這個牛角尖裡面變的，那就變成呢這種所知的問題障住他這個信心呢，那就反而信得沒那麼狠切。所以我們如果能夠這個信心狠切，真的只要一文二分就可以咧得到無量嘅功德嘅。咁啊，所以佛學裏邊啊，你亦都可以講咧，話佢係一種咧唯心嘅學問，因為佢完全咧係重於呢個心性嘅修養。最緊要嘅就係呢個自心嘅修養啊！不若是佢呢個自心修養唔好咧，咁佢就唔能夠啊練生死啦。所以他這個信心啊是很重要的，亦都可以說呢萬法呢是唯心。那麼同時六祖大師啊， 咁我个穷呢个外地，咁我个翻嚟我哋广东，其实佢咧呢段时间啊，佢已经咧唔系着呢个出家嘅衣服，而系着个在家嘅衣服，而且头发长长。咁啊，你如果你唔识得佢，真系好似个土包子嘅土佬嚟嘅。其实佢就学到已经咧涉咗法，悟到啊，已经传咗法俾佢噶啦。佢系一个大彻大悟嘅人，只不过从外表咧你睇唔出，佢就混埋嗰啲人堆里边咧，因为你睇唔出啊，佢一个前祖为祖先。咁啊有一次咧，佢就去到广州啊，一班叫做花洲子，就等于现代咧嘅光孝子。咁啊，当时有个法师咧，就叫做印宗法师啊，佢就喺呢个法政寺里边咧讲经。咁啊，当然好多人听经啦。咁啊，六祖大师啊，亦都坐埋一堆。咁啊，去听经啊。咁啊，实际上好多人咧，真系就唔知道佢系六祖嚟嘅。咁啊，头发又长长，又着呢个在家衣服。咁啊，突然间外边呢个走廊啊，呢个佛殿啊，周围氹氹烟，有个走廊啊嘛，咁啊有人家喺度翻执，咁翻执乜嘢咧？咁啊家仲有呢啲种树喺广州啊，咁啊佢有个翻，有一啲翻嘅树喺度，咁啊通常咧有啲大嘅虫啊，如果系做法会咧，佢就等啊树起啲翻干嘅，就开始打水落啊，咁啊第一个节目咧就树起呢个翻干。咁啊，翻干一树起，嗰啲风一吹啊，咁啊，嗰啲翻干就摇下摇下摇下，咁啊，摆来摆去啦。咁啊，其中有两个虫针啊，就响住嘈起嚟，一个就话风挡，嗱，咁啲风红啦，咁啊，吹响嗰啲翻，咁啊，喐下喐下啦。一个就话唔肯，佢话佢啲翻啊，唔俾动。咁啊，变成两个啦，咪拗起嚟，一个话风动，一个话翻动，咁啊，两个人嘈起嚟啊，咁啊，越嘈就越大声，咁就变成咧，就影响咗啊呢个女士讲声咧嗰啲音声啊，咁啊，六祖当时听到啊，佢话一个就翻动啊，一个就风动，佢话好啦，等我嚟同你评一评呢个理论。咁佢就起身啦，行出去。佢话你哋两个唔使嘈，佢哋两个都系唔对嘅。佢话亦唔系风动，亦都唔系翻动啊。佢话那系人者，你个心动啊，你因为个心一动，即有分别啦。一个就分别坏风动，一个分别就系话个翻动，其实通通都系由你自己嘅心里边啦。分别出嚟啦，咁若是你个心唔动咧，你根本就讲唔出风动，咁啊越讲唔出咧系翻动啊，咁啊因为你个心动，一个就话风，一个就话翻，其实咧都系由于你个心动啦，咁啊佢一讲出嚟，啊咁啊在会嗰啲人咧，先至知道，我点解呢个人咁有见地咧？出言吐语啊，都系与众不同。然后再试问一下咧，佢就系六祖慧能大师。咁啊嗰阵时咧，佢就开名啦，佢就出名啦。咁啊从此咧就响广东啊，咁啊知识有个时候仲响南华寺。咁所以现在咧南华寺咧就有呢个六祖大师嘅真身啦。咁啊当然即系三十年前啦。咁啊，初初搞撞一陣子，咁啊，當然恐怕人哋將六祖大師嗰個肉身打爛啦。咁啊，嗰陣時我仲係小和尚，好似21、22歲咁啫。咁啊，佢就好似孭仔咁啊。咁啊，大家都見個小和尚啦。咁啊，大家嚟孭啊，因為一要行一日路，從南華寺先去雲門寺，朝頭早4點鐘開始行，要行到下午咧6點鐘啊，先至到雲門寺行10幾個鐘頭啦。咁啊，一個人孭當然孭唔掂啦。咁啊，幾個小和尚啊、輪流啊，好似孭仔咁孭啦。咁啊，孭同南華寺咧， 就去到雲門寺收起嚟。咁啊，至少現在咧都叫保存。咁啊，現在如果從雲門寺咧，咁啊請翻阿南華寺啦。咁啊，就係有六祖大師嘅公案之一，就係説明其實一切法都係幻化，一切法都係心。所以現在呢次啊，或假使如果有一個人，無論佢係男子或者咧佢係善女人，咁如果個發咁大嘅心，以無量咁多嘅七寶去供養布施無量嘅眾生、無量嘅施法、無量嘅菩薩，咁啊亦都經過唔知幾多個劫數去供養布施。从来未曾有一念心欠过、停过，咁呢个功德亦都好大啦。但系都比唔上啊民间嘅功德啊。所以其中咧就系话，我哋呢个念心咧有相就抑或无相。如果有相，你虽然啊好多好多好多，你有咗呢个相啊，呢个功德就唔大啦。但是民间的功德所谓坚固信心啊，属于波若无相啊，咁啊呢种先至系叫做真功德啊，呢种先至系真真正正咧呢个自信嘅修养。所以我哋在呢个较量功德里边咧，只要一力而生啊，作为永远成佛嘅种子。咁啊，即使咧，我哋由今日開始，以後都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幾多劫墮地獄。咁啊，但係咧，呢個罪業總有餘。咁啊，你嘅罪業就夠啦，就完啦。但係我現今咧，民心功德呢個善根種子種喺度。咁啊，到嗰陣時咧，嗰啲善根種子就好現行啦。到時咧，你會遇到善知識。为你开示，为你解决，咁你可以咧藉着嗰个机会咧，你就民间增加你嘅信心啊，而法修行都可以解脱，咁啊都可以讲即使一点嘅理由，你就超胜过咧多多嘅物质嘅布施供养对象系好多时间好长，因为你所得嘅福唔论点样大。但是总有缘之一日啊！但是我们民间的功德这个善根种子，可以说生生世世都不会失啊！有朝一日善根成熟啊，我们这个善根启发就可以啊修行成佛。所以话，如果有个人用咁多的物质去布施，咁多个对象俾我哋去布施，时间咁长，我哋去布施，但系都不如啊民间一四句偈嘅功德。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较量呢个民间嘅功德个总嘅好处。咁啊，若复有人以心信心去依此大愿。就持读诵乃至思想一四句偈，速能灭除得五无间业物，所有世间身心等定，各种苦恼都乃至佛刹的离尘多劫，一切嘅恶业皆悉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偷平茶若皮借遮。若道多等饮血啖肉之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是发心嘅亲近守护。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说明受持读诵同埋思舍流通嘅功德。佢话若有人，咁啊亦都包括是男子是女人啦，唔一定系。善男亦都唔一定系善女，总之咧，包括善男子、善女人，佢以心信心 嗱咁啊呢一句先又係最重要噶，就唔係話泛泛之信，而係咧深深去細信，冇半點嘅疑惑，乃係決定信。個受持嘅讀作一收，就係有呢個信心，就名為佢嘅受。咁啊有呢個念力咧，佢就持，即係唔怕忘記啦。咁啊，對住個火，即係對住個經，咁就叫做係讀。但係如果我就可以過背啦，好似大悲咒、靈驗咒啊，我就個個出家人都會噶啦，真係念到啦嚇，讀到唔讀噶啦。咁啊，可以過背咧，就名為叫做誦。咁啊，即係話咧，有一個人或者咧係多部分人，佢對於十大願望。或者咧係有信心去受，咁啊有呢個念力咧去持，啊或者對住嚟讀，就或者讀多部啦，時時刻刻咧佢都可以去做，咁啊叫做受持讀誦。就乃至書寫，嗱咁啊有好多人寫經嘅喎，好多人寫經噶，咁啊寫經咧都係一件大功德事，咁啊但係我咧就寫過。或者我的字亦都唔係話啊好好啦，平平常常咁，尤其是我寫嗰啲細字咧冇乜把握，寫得唔係幾好睇嘅，之所以我啊從來未曾寫過。咁啊，但係有好多人咧常常寫經嘅，咁啊佢而家寫經啊，佢就用血嚟寫，用自己身上嗰啲血嚟到寫經俾人哋知字。咁啊呢種名嚟嘅就乃知道你。思者只是一句句句，即是或者有人家某一种的理由，那么他不能够完全受持，那么他只是受持的其中的一首偈，那么他所得的功德亦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得到什么功德呢？那么下面就说了，他说福能的灭除五无间业啊。咁啊，首先咧就要除業障。咁啊，如果業障唔除啊，你個福啊點樣生咧？你個道心又點樣可以生咧？所以受持讀誦經典咧，我第一個目的就係要消業障。所以我哋出家人啊，或者個學道者啊，包括在家人啊，咁樣嘅常常啊，或者。有咩嘢困難發生咧？咁佢自己總係講一句話，就話消災消災咧，係或者作為消業障。咁啊，如果你遭受一種咧唔愉快嘅事情咧，你就作為自己咧係消自己呢個業障啦。所以我哋受持讀誦一句句偈，速啊速啊好快啊，能夠滅除。呢、这個五無間業，咁啊乜嘢叫做五無間業咧？就是、五種啊，即係咧冇間斷嘅，所以即時咧就報嘅。嗱，第一就係叫做退果無間啊。咁啊，如果呢個大惡嘅人，即係嗰啲罪惡極重嘅人，咁啊佢一死咗之後咧，佢連上身就冇份啦，連中陰身都冇資格做啊！直情咧，嗰次死入邊啦，嗰次就墮落地獄啦，即係冇商量之處啊！咁啊，佢就退果無間啊，退向於呢個地獄嘅果報咧，冇間斷，一死就墮。咁啊，第二咧就係、是、時無間啊，就係話佢呢個惡業重，咁啊，佢受苦嘅時間咧。就冇間斷啦，可能一次，可能兩次，可能無量次。嗱，咁我哋就可以咧，就計翻呢個法律比例。嗱，即使大家咁啊，我哋都犯咗罪啦。有啲啊偷，有啲啊搶，啊有啲啊打劫，有啲就欺騙。總之，不管任何一種嘅罪惡，咁你犯咗就要受呢個法律裁判啦。嗱，咁啊，如果判一年兩年。咁啊，越大不要一年兩年啫，一年兩年之後如果唔死啦，咁啊放翻出嚟同樣係自由啊。 但如果你話終身監禁，咁就冇得簽啦。但係終身監禁都有兩種喎，有一種咧，即係20年以後，咁啊雖然係終身監禁啊，咁啊坐咗20年咧，你只要行為良好，咁啊都仲有啲機會申請咧假釋，都仲可以20年之後咧傾下。但係有啲直頭掹死咗，即係喺個監房裏邊咧坐到死啊！即係冇得商量啊，冇得放啊！咁啊呢種就好似咧，所謂啊呢個墮地獄啊，呢個時間長，等於話啦，唔容易出嚟啊！好似一個人咧判為呢個冇得赦免嘅無期徒刑一樣。咁啊，第三咧就係苦無間啊！咁啊！但係佢在呢個地獄裏邊受苦啊，唔係話一次兩次啊，總之呢次受完，嗰次又受，哎呀，到晚咧都係受，就話啲悲山煉獄啊，惡湯爐炭嗰種嘅痛苦。咁啊，第四咧就係叫做身無間，點解叫做身無間？好似一個人受罪，咁啊呢個地獄咧。好大好大，你的身體咧就遍滿呢個地獄裏邊受罪。咁啊，如果別人啊，咁啊喺個地獄冇機會走，咁啊你一個人已經遍滿咗呢個你嘅身體，已經遍滿咗呢個地獄啦。咁啊喺個別人嘅地獄裏邊，就係你一個人受，第二個人咪冇機會受啦，唔係啊，所以個業力咧就係奇妙啊。任何一個人墮於呢個地獄。任何嗰一個人自己都就遍滿呢個地獄受苦，但係彼此咧唔妨礙啦。所謂一人啊滿，人又係滿，多人又係滿，每一個人咧只係知道自己咧呢個身體都遍滿地獄受苦，彼此咧係不相妨礙啊，咁就叫做身無間啊。咁啊第五咧就係命無間啊。命無間就係呢個生命咧，好長。所謂每日啊，萬幾千生啊，都無有停止啊。嗰次水，佢都生一吹又生啦。咁啊，生咗之後咧，佢又受啊，受到不能再受，死咗去啦，一吹又生啦。咁啊，如是一日之間啊，所謂萬幾萬生，咁嚟受呢個地獄嘅苦。咁啊，以上咧名為叫做五種無間嘅罪惡。咁啊，而得我哋啊，乜嘢嘅罪業先至墮呢個五種無間罪惡咧？即係我哋通常講嘅話重罪咧，犯呢個好重嘅罪。咁啊，犯到乜嘢罪最重啦？嗱，咁啊，通常講咧，所謂自父母。就殺自己的父母，就或者咧，自呢個聖人，自己嘅殺啦，殺呢個出世嘅聖人，咁啊或者出佛真血啊，嗱咁啊呢個問題咧，站上我哋今日嘅立場咧，就冇資格啊，即係話唔夠資格出佛真血，點解咧？佛都唔響度，所以話我哋都冇親自見到佛，咁你都冇見到佛啦。咁你點樣可以實真血呢？等於話冇機會，但係要有機會咧，出實真血就係毀壞佛像啊！咁如果有人家全心啊，咁你將個佛像咧毀壞佢，咁啊打爛佢，總之毀壞咗佢咧，就係認同咧呢個出實真血一樣。其實咧，出佛身血嘅人咧唔多，真真正正能夠出佛身血嘅人咧唔多。佛在世時，也只有提婆達多一個人能夠出佛身血。除咗提婆達多一個人之外啊，好少有人咧出佛身血。咁啊，何況現在啊，我哋生在佛前，或者生在佛後，咁啊，必須有機會出佛身血咧。就等於話咧，如果某一個人啊，佢唔單唔做佛像供養啦，佢仲專門咧破壞佛像，咁啊都係同於咧呢個出佛身血一樣。咁啊反過來， 我供佛像既然有功德啊，但系修补佛像咧，呢个功德咧，中大过呢个做新佛像，就系呢一种理由。因为你修补反过嚟就破坏啦嘛，咁你破坏就出佛身血，若是你修补啊，咁咪认真咪功德无量啊。咁所以做旧佛像，即系修补或者佛像坏咗啊。嗱，补呢只手，你补翻只手，啊，冇咗头，你就补翻个头，补啲完整整咧，烂咗啦，你修补翻佢，咁啊功德无量，真系功德无量啊！咁所以我哋千万咧唔好破坏佛像，破坏佛像咧就系同于呢个出佛真血。咁啊，仲有一种咧，佢就破铁和转化灵真，就系、是、凡系有人讲经嘅地方。即使他是在家居士，我已经讲过了，今天你能够讲经能够说得，那你都是个法师，这个就肯定啦。但是即使你做笨了，你说法师我又不识字的，我根本连经都不识得读的，岂不是没机会做人？岂不是没机会做法师？有，那你总会连观音菩萨话你信佛的嘛。啊，咁你呢个识得念观音菩萨啦，你遇到嗰啲有缘啦，或者你自己个眷属，或者你个亲朋戚友，或者系初相识，总之同你有关联又有缘，信你啦，咁你咪嫁佢念观音菩萨咯。你念阿弥陀佛嘅，你咪嫁佢念阿弥陀佛咯。你有冇持大悲咒？咁你咪嫁佢持大悲咒咯。只要肯相信啊，跟住你啦。咁啊，個教導去發心念觀音菩薩、念大悲咒或者念佛，咁啊，你就係法師，你就係功德無量啊，能夠度到一個人。所以我哋咧唔好睇小自己，唔好放棄自己嘅責任。為法師者固然有佢弘揚佛法嘅責任，任何一個學佛嘅信徒，你只要能夠識得幾多，識念乜對佛。你教到一个人念佛，你都是功德无量啊！所以我就反过来啦，若是你破坏人家的弘宣演教啊，呢、这个罪报就是好大啊！所以以上咧，杀父母、杀众人、出十身血、破灭和转法灵真，还包括毁谤三宝。毁谤呢个大乘法都系属于呢个五罗间罪嘅因啊！嗱，咁我哋拜大悲忏啦，咁啊广东噶啦，咁啊彭良心讲啊，拜广东大悲忏，如果拜得好噶啦，咁啊的的确确咧系唔错啊，好听啊，又好听地又庄严啊！广东一堂大悲忏咧，佢嘅上念啊，我都好欣赏啊！咁又叫做贪啊！我以众生无始来今做咗好多事业，咁啊嗰条俗贪文咧，如果呢个法师啊，佢个唱念好，个喉咙好嘅咧，真系唱得好好听噶，唱得咧好融和，听到个人嘅心咧欢喜啊！咁啊，其中有一句咧，就系、是、话我哋如果毁谤大乘。或者出佛身血，或者偷身其物，咁我现在咧拜大悲忏啊，都求观音菩萨嘅慈悲加倍啦，免咗自己呢个罪孽。咁啊，所以咧，凡系啊，毁谤三宝，破坏呢个弘法掌，杀父母，出佛身血。都是为这个五无间罪之因，那么日后呢就要堕这个五无间罪狱。那么现在我们受持读诵十大愿望，那你日后都是这样受持读诵，那么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杯滚水，那么浪浪那些舌那里，那么那些舌就是够坚实的了，因為有人少咗大個要揾個鎖去鎖嘅，呢、這個都係實嘅，佢夠曬實嘅。但係佢鎖 都有啲鑿唔開啊！可是一杯滾水咧，你又揸住嗰個水杯啊，咁啊係嗰個湖水咁啊，有啲嗰啲就淋啊，真係個杯滾水啦，淋到邊處就溶到邊處，好就溶啦。咁啊，現在我哋就時讀誦十大願望，就好似嗰啲滾水啊！咁啊，所有我哋嗰啲罪孽，好似嗰啲煙一燈，能破千年暗啊！唔論嗰啲暗，煙咗一千年嗰時都冇人點過燈噶啦，等於話呢個黑暗咧有一千咁長噶啦。可是你任何時候啊，一點盞燈，一千年嘅黑暗啊，即刻就冇咗啦，就變成放大光明。咁呢個放大光明就係行願品。十大愿王千年的黑暗物如同我们的罪孽，那么一盏灯就可以破尽千年的黑暗物，就譬如我们一念之间就是十大愿王，或者是一句句偈就可以消灭这个五无间义物。所以说出行灭除五无间义，他说所有世间的身心等地种种苦恼，乃至佛塔的离尘道，一切的恶业就皆得消灭。那么将来灭这个五无间业，就是属于这灭的业障的苦。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灭这个报障的苦。那么世间呢，他这个人啊，就是有这个种种的病苦啊，都是属于一种啊苦恼来的。咁啊，由于呢个畜生啊，这个罪业所感，所以就感到今生咧好多的所谓病痛啊，或者其他的痛苦，呢啲都是由于畜生咧嘅业力，所以令到今生咧就有很多的身體不得調和的病痛，那麼也可以說畜生就因為殺而心痛，那麼所以感到今生就很多病痛了。那麼如果這個人他肯受持讀誦十大願望，或者其中一句句偈，就可以將這個病苦啊消滅了。咁啊，呢次又有啲問題喎。個法師啊，佢話我都仲經喎，總之任何經都係一樣。的確咧，就唔單話仲十大願王可以免除病苦，你就仲金剛經，或者仲藥師經、仲地藏經，亦都同樣咧係可以滅除呢個病苦啊。我哋通常講叫做長命金剛啊，啊你想長命咧，就要仲金剛經。这个亦都是真实的。那么但有些人法师啊，他说我都做了他的十年经了，他说我整日都摸着他药多的法师，那么问这个怎样解释呢？为什么你又说这么一年经乃至四句偈这么少的可以速能啊灭除这个身心等重种种苦恼啊，怎得的？咁啊，所以呢啲咧就係、是、啊，學經嘅人咧，裏邊一個最重要一種嘅關聯。都知道咧，我哋業障咧都有輕重啊，都有輕重。咁啊，呢個受報咧，就亦都有先後，亦都有先後噶。但亦都有轉重為輕。咁啊，例如，有一個人咧，佢呢個罪孽啊，佢唔係話一生可以受得了啊，佢即係生生好多生去受，就等於我哋銀行嘅錢啊，買間屋一千就千十年，你唔係還咗一個月就算噶，你千咗十年還噶，連本帶利每一個月十蚊啦，你十年啊一百二十個月，你要還足啊！你少一個月都唔得啊！嗰張屋契都唔俾翻你，嗰間屋咧都仲唔係屬於你啊！ 何況你只係還多一個月，你就想立心唔得。你簽咗合約，你借咗人哋咁多錢，你就要還十年120個月，一個月不能抵消，咁你就拖長咗好多時間咯。但係如果真係有一個人，咁你唔使啦，你可以唔使啦，你即刻一次過還俾佢。嗱，我幫你一幫，你可以一次過還俾佢。但係咧，你對於付我呢一筆數咧，唔緊要啦，你慢慢還都得，或者可以你利息都免啦。咁啊，雖然咧，你日後啊，你一次過還俾呢個人，係就係嗰啲，比之攤開120個月還咧，咁就係重好多啦。可是咧，你免咗好多利息，你嘅時間冇咁長，只係等到你有咁嘅機會啊，有呢筆錢啦，你一次過俾佢，連利息都免咗嘅。咁啊，從表面嚟睇咧，係重咗啊！我一次過要還咁多，其實咧，你唔使拖咁耐，而係呢個人咧幫咗你一幫啊，佢又唔要你嘅利息，又任你隨時還得。實際你就輕咗好多㗎啦，咁我哋呢個業障咧都係一樣啊。有啲人對啲業障唔係話一生就可以受得了，可能拖長啊二生、三生、四生、十生。不過我哋冇神通，我哋冇呢個宿命通，睇唔到。但現在有個善知識教你受持讀誦或者金剛經。地藏经、行愿品、普门品、楞严咒、大悲咒、大悲水塔都得，你只要一受持啊，你就将你多生啊，即日后啊，假定啊两生啊，即系下一生你都要受啊，你就将缩埋今生一次过受完，你从今以后就唔使受，何况唔指定下一生喎、啊。只不定你的罪孽呢，仲要下生下生下下生，唔知10個8個下生都唔止，都係捉埋呢當生啊一次過。點解會咁呢？就因為你發心動經啊。若是你唔發心動經啊，你拎啲咁嘅病苦，或者嗰啲惡劣嘅環境，或者其他種種唔如意嘅事，你要攤長。生八生，现在因为做呢个功德啊，所以咧你一生啊嘅艰苦嘅痛苦嘅唔如意，就如从今以后唔使受啦。咁所以有啲人咧，佢越发心就觉得好似越麻烦啊，佢越发心咧，即反为就不如意啊。反為咧，佢未曾發生以前咧，佢就冇咁多麻煩。啊，越發生咧，佢越麻煩。呢啲就係緣緣啊，佢像呢個三寶嘅力量啊，天嘅力量啊，能夠止多得多劫咧，唯一自受。好啦，咁啊，點解嗰個人佢一念中佢就冇病咧？因為佢嘅業障輕啊，冇我嗰一個人嘅陰堂，佢只不過咧。是少少的業障啊，或者咧冇畜生的業障，佢唔使咧受咁多生，佢只不過今生咧做咗少少啦，唔合理嘅事，只係今生或者咧前生即使有係唔曬，咁啊再加上個現象發生，所以佢咪即刻面咧冇曬啦。所以呢個唔同咧，就係、是、在呢個地方，咁所以我哋咧不管坐上任何一個人。你既然發心正法咧，當然啦，一正法重經發心就有靈感啊，超多遠啊，咁咪真係恭喜啦！就證明你業障淺啊，無論畜生未來都唔係好大，所以你今生即使少少嘅業障啊，你一發心念佛，乜嘢都冇曬。呢個係功德係三寶嘅慈悲，你自己嘅道心所加倍。咁啊！但系如果有啲人咧，佢越多行，佢就越多問題。你千萬唔好退心。而我剛才講，你若是唔修行，你平平常常咁樣過日子啊，咁啊，你嘅罪孽咧，可能伸延到啊一生、兩生、三生、四生、五生， 但係揸油煙，你讀經啊，你拜佛啊，你道心好啊，咁啊人家就揾放下你，或者咧你有多少個病痛，咁啊將個多生嗰啲異象咧冚唪唥收縮嚟，你一生咧受業，所以你千萬唔去生，你念佛拜佛做啲善啲。越多麻烦，你就越应该咧，越动心，越精进，希望尽此一报身啊！修完佢，咁啊，从今日生生世世咧，为咗精进人啦，唔好咧再犯。咁呢种咧就叫做转恐怖，为呢个今生一生咧就向道，转呢个堕生嘅业障，成为今生一生。就完佢，好似欠人债咁啦，唔使拖长啦，我有办法一次过俾清你，咪清净啦。系辛苦啲，俾一大嚿，但你从今以后自由啦，唔需要为呢件事担心啊嘛。所以大家听过呢个道理之后咧，所以以后啊，你哋遇到诵经、拜佛、修行，咁啊马上就身心健康。所謂事事如意啊，啊仔孫入聲話，家庭亦和氣，嗰啲都證明你嘅業障淺而深，即係加上你嘅道心，所以一切都愉快如意，冇障礙。但係如果遇到有一部分人，佢越發道心啊。